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鹏晨，今天给大家说一下2月2龙抬头。2月2龙抬头在我国各地呀，有着不同的风俗。这天河南农村的妇女一般都不动剪刀，不做针线活，怕动了刀剪伤了龙体。按老年人的说法，这是为了表示对龙的尊敬。在这个节日里，人们到田野里采野菜，包饺子，煎煎饼，炒黄豆，煎腊肉，蒸枣馍，改善生活就成为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山东，人们在这一天不允许打水，为什么？龙抬头啊。龙不仅仅生活在海里，中国人认为啊，有水的地方就有龙，海里有海龙，江里有江龙，河里有河龙，井里有井龙。二月二龙抬头，所有的河里、江里、海里、井里的龙都抬头。他刚一抬头，从上面扔下一水桶，这不把龙头砸了吗？那还了得呀！所以2月2这天不能打水，那头天呢要打好水，这天喝。人的头啊就如同龙头，所以这一天呢，有些地方人的头是不能碰的，不但不能理发，甚至不能梳头。民间传说2月2梳头，房梁上掉长虫。其实啊，这是跟他所在的节气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惊蛰的节气了。山东尤其是鲁西南一带已经回暖了，蛇呀蚂蚁都出来了，家蛇也出动了，从房梁上掉下来只是个巧合而已。与山东习俗正好相反的是北京，北京这边2月2人们必须理发，称之为剃龙头。据说呀，2月2理发能给人带来好运，尤其是第一个剃龙头的人好运最盛。所以在北京您看吧，到了2月1这一天，有些人晚上不睡觉，跑理发馆里等着2月2零点的钟声敲响，马上第一个理发。到这天，北京理发馆的生意也最红火，理发师们忙得不可开交啊。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 齐克健、邓小欧。 长老问，但在外表上他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地爬到这种发大财或得到高官厚禄的呢？卡德罗斯说， 哎呀，两者兼而有之，先生，他是既有钱又有地位。 长老说，您简直在给我讲故事了。 好像也差不多，您且听着啊，您一会儿就会懂了。在皇帝回来之前的一些日子，夫乃已被编入兵役册了，波旁王室还是让他安安静静地住在加泰兰村，但是拿破仑一回来就决定举行一次紧急征兵，夫乃就被迫从军去了。哦，对了， 我也去了，但是因为我的年龄比夫乃大，而且才娶了我那可怜的老婆，所以我只被派去防守沿海一带。夫乃被编入了作战队伍里，随着他那一连队开上了前线，参加了林尼战役。那一场大战结束的那天晚上，他在一位将军的门前站岗。那位将军原来是私通敌军的。就在那天晚上，将军要投到英军那里去，他要夫难陪着他去，夫难同意了，就放弃了他的职守，跟随将军去了。要是拿破仑继续在位，夫难这样私通波旁王室就得上军事审判庭的。他配着少尉的肩章回到法国，那位将军在朝非常得宠，在将军的保护和照应之下，他在1823年西班牙战争期间就升为了上尉。那就是说，正是邓格拉斯开始做投机买卖的时候。夫难原是一个西班牙人，他之所以被派到西班牙去，就是去探查他同胞的情绪的。他到那儿遇到了邓格拉斯，两个人搞得非常亲密。他得到首都和各省保王党普遍的支持，他自己再三申请，得到上司的允许，他就带着他的队伍，从只有一个人知道的羊肠小道，通过保王党所把守的山谷。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他竟建立了这样大的功绩，以致在攻克德罗卡迪洛以后，他就被升为上校，得到伯爵的头衔，还得到荣誉团军官的十字章呢。嗯，这是命，这是命啊。长老喃喃地说。 是的，但您听着啊，这还没有完呢。法西战争结束了，整个欧洲似乎可以得到长期的和平了，而夫难的升官就受到了和平的阻碍。当时只有希腊起来反抗土耳其，开始他的独立战争，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雅典，一般人都同情并支持希腊人。哦，您知道，法国政府虽然没有公开保护他们，却容许人民做偏袒的帮助。夫难到处钻营，想到希腊去服务，结果他是如愿以偿，他仍在法国陆军中挂着名。哎，不久，据说马斯夫伯爵，哎，这是他的新名字呀，已在雅尼娜总督阿里手下服务，职位是准将。阿里总督被杀了，这是您知道的。在他去世以前，他留下了一笔很大的款子给夫难，以报答夫难的效劳。这夫难就带着那笔巨款回到了法国，而他那中将的头衔也已到手。 所以现在，长老问， 哎，所以现在他拥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在巴里海尔大陆27号。 长老张开了嘴巴，一时合不拢，像是人们在犹豫不决时一样。然后他强自振作了一下说，那么梅西蒂斯呢？他们告诉我说已经失踪了，是不是 失踪？卡德罗斯说，啊，是的，就像太阳失踪一样，第二天升起来的时候却更明亮了。 难道他也发了一笔财吗？长老带着一种讽刺的微笑问。梅西蒂斯目前是巴黎最出风头的贵妇人之一了，卡德罗斯答道。说下去吧，长老说，看来我像是在听人说梦似的，但我曾见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您所提到的那些事情在我这儿似乎就没有那么惊人了。梅西蒂斯因为爱埃德蒙被捕受到打击，最初万分绝望。我已经告诉过您了，他曾怎样去向威尔夫先生求情，怎样想尽心照顾登蒂斯的父亲。他在绝望之中又遭到了一重新的困难，这就是夫南的离开。对夫南，他一向把他当作哥哥来看待，他并不知道他的罪。夫南走了，梅西蒂斯只剩下了一个人。三个月的光阴他都在哭泣中度过的。埃德蒙没有消息，夫南没有消息，在他的前面除了一个绝望垂死的老人以外是一无所有了。他整天坐在通马赛和加泰兰村那两条路的十字路口上，这成了他的习惯。在一天傍晚，他极其闷闷不乐地走回家去，他的爱人或他的朋友都没有从这两条路上回来，两者都杳无音信。突然间他听到一阵他所熟悉的脚步声，他热切地转过身来，门开了，夫南。夫南穿着少尉的制服站在他的面前。哦，这可不是他所哀悼的半条生命，但他过去的生活总算有一部分回来了。梅西蒂斯情不自禁地紧紧抓住了夫南的双手，他以为这是爱的表示，但实际上只是他高兴在世界上已不再孤独，在长期的悲哀寂寞以后终于又看到了一个朋友罢了。可是我们必须得承认，夫南从来没惹过他的讨厌，梅西蒂斯只是不爱夫南罢了。梅西蒂斯的心已整个的被另一个人占据了，可那个人已经离开，已经失踪，或许已经死了。每当想到最后这个念头，梅西蒂斯总是热泪滚滚，痛苦地绞着他的双手。这个念头如万马奔腾般的在他的脑子里驰骋往来。以前每当有人向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总要极力反驳，可是连老登蒂斯也不断地对他说，我们的埃德蒙已经死了，要不他是会回到我们这儿来的。哦，我已经告诉过您，老人是死了，要是他还活着，梅西蒂斯或许不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老婆，因为老人会责备他背叛了埃德蒙。夫南知道这一点，所以当他知道老人已死，他就回来了。他现在是一个少尉了，他第一次来没有向梅西蒂斯提及一个爱的字，第二次他提醒梅西蒂斯说自己爱他。梅西蒂斯请求再等六个月，以期待并哀悼埃德蒙。长老带着一个痛苦的微笑说，哈，那么一共是18个月，即使最专一的情人也不过只能如此了。然后他轻声地背出英国诗人的这句话，养花水性啊，你的名字就叫女人。卡德罗斯继续说， 您听我说，六个月以后婚礼就在阿格兰什教堂里举行了。 正是他要和埃德蒙结婚的那个教堂。教士喃喃地说，只是换了一个新郎而已。 梅西蒂斯是结婚了， 卡德罗斯接着说， 但虽然在全世界人的眼里他在外表上看来似乎很镇定， 但当经过李斯福酒家的时候，他几乎晕倒了。那儿在18个月以前曾庆祝过他和另一个人的订婚典礼。那个人假如他敢扪心自问的话，是可以看到还依旧被他爱着的。弗南比较快乐，但他并不安心，因为我现在还觉得他时时刻刻都怕埃德蒙回来，他极想带着他的老婆一同远走高飞。加泰兰村所隐伏的危险和所能引起的回忆真是太多了。在结婚以后的第8天，他们就离开了马赛。那么您此后有没有见过梅西蒂斯呢？ 见过， 西班牙战争期间曾在佩佩尼昂见过，他在教导他的儿子。 长老吃了一惊，他的儿子？ 是的，小阿尔佩。 可是既然能教导他的孩子，他一定自己也受过教育了。我听埃德蒙说过，她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渔夫的女儿，虽然美丽却没有受过教育啊。 哎呀， 卡德罗斯答道，他对他的未婚妻竟知道的这么少吗？啊，梅西蒂斯大可做一位女皇先生，要是皇冠是戴在最可爱和最聪明的人的头上的话，他的财产不断的增加，他也随着财产越来越伟大了。梅西蒂斯学习绘画、音乐，样样都学呀，而且我相信这句话可是我们两个自己说说的啊。他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要分散他的思想，使他可以忘掉往事。他之所以丰富他自己的头脑，只是为了要减轻他心上的重压。但是现在一切都很明白了，财产和名誉当然是梅西蒂斯得到了一点安慰，他很有钱的，是一位伯爵夫人。可是 什么？长老问。 可是我想他并不快乐。 这个结论您是怎么得来的？ 我发觉自己处境非常惨的时候，我想我的老朋友们或许会帮助我的，我就到邓格拉斯那儿去，他甚至连见都不见我，这家伙。 我去拜访夫南，他派他的贴身跟班送给了我100法郎。那么两个人您一个都没有见到吗？ 没有啊，但是马瑟夫夫人却见了我。 嗯，怎么会呢？ 当我出去的时候，一只钱袋落到我的脚边，里面有25个路易。我急忙抬起头来，就看见梅西蒂斯，他马上把百叶窗给关上了。 那么威尔夫先生呢？长老问。 哦，他从来不是我的朋友，我并不认识他，我也没有什么事可求他的。 您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吗？他有没有从埃德蒙不幸中得到好处呢？ 不， 我只知道在逮捕埃德蒙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娶了圣米兰小姐，不久就离开马赛了。但是毫无疑问，他一定也像那些人一样的走运，他无疑像邓格拉斯一样有钱，像夫南一样得了高官厚爵。哎，只有我，您看，还是又穷又惨，是被上帝所遗忘了的。 您错了，我的朋友。长老答道，上帝或许有时会暂时照顾不到，那是当他的正义之神安息的时候，但他总有一个时候会想起来的，且拿这个做一个证据。长老一面说着，一面从他的口袋里拿出钻石来，递给卡德罗斯说，我的朋友，拿着这粒钻石吧，这是您的了。 什么？给我一个人吗？ 卡德罗斯喊道， 先生，您别跟我开玩笑了。 这粒钻石本来是要由他的朋友们分享的，埃德蒙只有一个朋友，所以不能再分。拿着这粒钻石吧，然后卖掉它。我已经说过了，它值50000法郎，我相信这笔款子大概已够让您摆脱贫困的了。 先生，卡德罗斯怯生生地伸出一只手，用另外那只手抹掉他额上聚集起来的汗珠，说：先生，先生，别拿一个人的快乐或失望开玩笑啊！啊， 我知道，快乐和失望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从来不拿这种感情来开玩笑的。拿着吧，只是有一个交换的条件。卡德罗斯本来已经碰到了那粒钻石，听到这句话，又缩回了手。长老微笑了一下，对。有一个交换条件，请把莫雷尔先生留在老登蒂斯壁炉架上的那只红丝带织成的钱袋给我。您告诉我，他还在您的手里。卡德罗斯越来越惊异，他走到一只橡木的大碗柜前面，打开碗柜，拿出一只红丝带织成的钱袋给了长老。钱袋很长很大，上面有两个铜圈，以前是镀过金银的。长老一手接过钱袋，一手把钻石交给了卡德罗斯。 先生，您简直是上帝派来的人，先生。 卡德罗斯喊道， 因为谁都不知道埃德蒙曾把这粒钻石给了您，您大可自己留起来的。 看来你是会这样做的。长老对自己说着，他站起身来，拿起他的帽子和手套。好了，那么您所告诉我的一切完全是实情，完全可以相信的了。 看看看看，长老阁下，这只角落里有一个圣木的十字架，这个架子上是我老婆的圣经。请打开这本书，我可以把手按在十字架上，对着它发誓，凭我灵魂的得救，凭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发誓，我所告诉您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情形。就像人类的天使在末日审判那一天讲给上帝的耳朵听的话一样。 很好。长老从他的态度和语气上已相信卡德罗斯所说的的确是实情，就说，很好，希望这笔钱能有益于您。再见了，我要回到我那远离互相残害人类的地方去了。长老很费了一些麻烦才离开了千恩万谢的卡德罗斯。他自己开门走出殿外，骑到他的马上，再和客栈老板行了一个礼，于是就向他来时的那条路走去。而那客栈的老板则不断地大声喊着， 再见，再见啦。 当卡德罗斯回过身来的时候，他看到身后站着卡康托人，他的脸色比以前更白了，身体也发抖得更厉害。 那么我所听到的那些话的确都是真的吗？ 他问道。 什么？是说他那粒钻石只给我们吗？啊， 卡德罗斯问，他已经喜欢的有点糊涂了。是的。 不能再真了，我说，你看这儿就是。 那个女人对着钻石凝视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沉闷的声音说， 说不定这是假的。 卡德罗斯吃了一惊，脸色立刻转成苍白。 什么？假的？ 假的？假的？ 他自言自语地说，那个人为什么要给我一粒假钻石呢？ 可以不花钱而得到你的秘密呀，你这笨蛋。 卡德罗斯在这个念头的重压之下一时弄得面无人色。哦，他一面说着，一面拿起他的帽子戴在他那绑着红手帕的头上。哦，我们不久就可以知道的。 怎么知道？ 今天是布奎尔的集市，那儿老是有从巴黎来的珠宝商的，我拿给他们去看看。啊，你在家看着屋子，老婆，我两个小时以后就回来。卡德洛斯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家，迅速地向那个无名的客人所去的相反的方向奔去。 50,000法郎。 当卡康托人剩下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一笔数目很大的钱，但却不能算是发财。 上面所描写过的那次会见发生的第二天，一个年约31-32岁、身穿颜色鲜明的蓝色外套、紫色裤子、白色背心的人走进了马赛市长的办公室。看他的外表，听他的口音，像是一个英国人。阁下，他说，我是罗马汤姆省弗伦奇银行的高级职员，最近10年来我们和马赛摩莱尔父子公司有联系，我们大概有10万法郎投资在他们那儿。我们接到报告，听说这家商行已将破产，所以我们有点不大放心。我是罗马特地派来的，来问您关于这家公司的消息。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慢慢靠近的一些，最爱你没极限。 你的眼 了解。为等待我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同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That 位年约31-32岁的英国人对马赛市长说，我是罗马特地派来的，来问您关于这家公司的消息。市长答道，阁下，我知道得极其清楚，最近4-5年来，灾祸似乎老跟着莫莱尔先生，他损失了4-5条船，受了3-4家商行倒闭的打击。虽然我也是一个10,000法郎的债权人，可是关于他的经济状况，我却不能告诉您什么情况。假如您要我以市长的身份来回答我对于莫雷尔先生的看法，那我就该说他是一个极其可靠的人，到目前为止每一笔账他都是十分严格的按期付款的。阁下，我所能说的不过如此，要是您想知道的更详细，请您自己去问典狱长博威利先生，他住在努利什路15号，我相信他有20万法郎放在了莫莱尔先生的手里。假如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他这笔数目可比我的大，他大概会比我知道的更清楚。英国人似乎很欣赏这一番极其委婉的话，就鞠了一躬，挎着大不列颠子孙所特有的那种步伐，向所说的那条街道走去。博威利先生正在他的书房里，那个英国人一见到他就做出了一种诧异的姿态，表示他们并非初次见面。但博威利先生正处在一种绝望的状态之中，他的全部脑力显然已被当时正在思考的问题吸引住了，所以他的记忆力或他的想象力都无暇去回想往事。那个英国人以他那一国人的那种冷淡的态度，把他对马赛市长说过的那几句话大同小异的又说了一遍。啊，阁下，博威利先生叹道，哎，您的不放心是有根据的。您看， 您的面前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有20万法郎放在莫雷尔父子的公司手里，这20万法郎是我女儿的嫁妆啊，她过2个星期就要结婚了。这笔钱一半在这个月15日到期，而另一半在下个月的15日到期。我已经通知了莫莱尔先生，希望这些款子能按时付清。可半个小时以前，他还到我这儿来告诉我，要是他的船，那艘埃及王号，不在15日进港，他就完全不能支付这笔款子了。但是，英国人说，这看来很像是一次延期付款呀。哎呀，还不如说是一笔倒账。伯威利先生绝望地叹息道。英国人像是想了一想，然后说，那么阁下，这笔钱放款使您很忧虑吗？老实说，我以为是已经损失了的。好吧，那么我来向您买过来。您？是的，我，但一定要大大的打一个折扣吧，啊？不，就出20万法郎。我们的银行，哈哈哈哈。英国人大笑了一声，接着说：“是不做那种事情的。” 而您是付 现款。英国人于是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那叠钞票大概有2倍于伯威利先生所害怕损失的那笔钱的数目。伯威利先生的脸上掠过一道喜悦的光彩，可是他竭力克制住自己。他说，阁下，我应该告诉您，从各方面估计，这笔款子您最多不过只有6厘的希望。好，不关我的事，英国人回答说，那是汤姆省弗伦奇银行的事，我只是受命而行。他们或许存心想加速一家敌对商行的垮台。我所知道的，阁下，只是我准备把这笔款子交给您，换得您在这笔债务上签一个字。我只要求一点经手的酬劳。 那当然是十分公道的，伯威利先生喊道，普通的回用是1厘半，您可以要2厘、3厘、5厘或更多，只管请说。 阁下，哈哈哈哈，英国人大笑起来回答说，我像我的银行一样是不做这种事的。不，我所要的回佣大不相同。 那您请说，阁下，我求您。 哦，您是典狱长。 我已经当了14年了。 您保管着入狱出狱的档案，对吗？ 不错。 这些档案上有与犯人有关的记录，每一个犯人都有特别的报告的。好了，阁下，我是在罗马读的书，我的老师是一个苦命的长老，他后来突然失踪了。我听说他是被关在伊夫堡的，我很想知道他临死时的详细情形。 哦，他叫什么名字？ 法利亚长老。 哦，他，哎呀，我记得十分清楚。 伯威利先生喊道，他是个疯子呀。 哈， 他们是那么说的。 哦，他是的，的确是的。 或许很可能。但他发的疯是哪一种呢？ 哎呀，他自以为有一个极大的宝藏，愿意贡献给政府大笔的款项，假如政府肯放他自由的话。 可怜呐，他死了吗？ 是的，先生，在5、6个月以前，2月见死的。 没错。您的记忆力很强啊，先生，能把日期记得这样清楚。 哎呦，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那可怜虫死的时候还附带发生了一件稀有的怪事。 哦，那么我可以问问那是什么样的事吗？英国人带着一种好奇的表情问，他那冷漠的脸上竟会出现这种表情，一个细心的观察者见了大概会是很惊奇的。 可是阁下，离这位长老的黑牢四五十法尺远的地方，有一个老拿破仑党的分子，就是1815年逆贼回来的时候最卖力的那些分子之一，是一个非常大胆非常危险的人物。真的吗？英国人说，是的。博威利先生答道，在1816或是1817年的时候，我曾亲自见过这个人。我们要到他的黑牢里去，总得带一排兵同去才行。那个人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张脸。英国人做了一个觉察不出的微笑。而您说，阁下，哼，那两间黑牢，哦对，隔着有50法尺的一个距离，但看来这个埃德蒙·登迪斯，哦，这个危险的人物的名字叫埃德蒙·登迪斯。看来阁下，这个埃德蒙·登迪斯是弄到了工具的，或是他自己制造的，因为他们发现了一条那两个犯人互相交通的地道。这条地道无疑的是为了想逃走才挖的喽。当然了，但对这些犯人们不幸的是，法利亚长老发了一场癫痫病，他死了。哦，我知道，那自然就把逃走的计划打断了，对吗？对死者而言是如此，博威利先生答道，但是对那残生者而言却是不然。相反的，这个埃德蒙·登迪斯却想出了一个加速他逃走的方法。他一定以为伊夫堡死掉的犯人像普通人一样埋葬在坟场里，他把死人搬到自己的地牢里，自己却装作死人钻进了他们准备的口袋里，只等埋葬的时间到来。哦，这一手段很大胆呢，敢这样做的人是要有勇气的，对吗？英国人说，我已经告诉过您阁下，他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而不幸的是，他自己的这一举动倒省得政府再为他担心了。哦，那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您不明白吗？啊，不，伊夫堡是没有坟场的，他们就在死者脚上绑一个36磅重的铁球，朝海里一丢就算了。哦，英国人应了一声，像是他还不十分明了似的。他们呢，就在他的脚上绑上了一个36磅重的铁球，把他丢到海里去了。真的吗？英国人惊喊道。是的，阁下。典狱长继续说，您可以想象得到，当那个亡命者发觉自己笔直地向岩石扑下去的时候，该是多么的吃惊啊！啊，我倒很想看看他那时的面孔。哦，那是很不容易的呀。没关系，博威利典狱长，因为他那20万法郎已确定可以收回，所以答话极其轻松幽默。哈，没关系，我可以想象得出的。他于是大笑起来。我也想象得出，英国人说着，他也大笑起来。但是他的笑是英国人的那种笑，是从他的牙缝里笑出来的。那么英国人先恢复了他的常态，继续说，那么他淹死了吗？这毫无疑问呢。那么保长倒把凶犯和疯犯同时摆脱掉了，对吗？一点儿不错。对于这件事，总是有某种官方文件记录吧？啊？英国人问。有的，有的，有死亡证明书。啊，您知道，邓迪斯的亲属，假如他还有什么亲属的话，或许会有兴趣想知道他是否死了还是活着的。那么现在，假如他有什么遗产的话，他们是可以问心无愧地享用的，对吗？他已经死了，这不会有错吧？哦，是的，他们随时都可以看实际的证据。应该如此。 英国人说。但话又说回到这些档案上来了，真的，这件事把我们的注意力扯开了。好，请原谅我。原谅您什么？为这个故事吗？好，绝不。在我听来真是非常新奇的。是的，真是的。哎呀，那么阁下，您是想看看关于那可怜的长老的全部文件吗？那倒真是很文雅的。是的，务必请您方便一下。请到我的书斋来啊，我拿给你看。于是他们走进伯威利先生的书斋。这儿一切都井井有条，每一种档案都编着号码，每一家文件都有固定的地方。典狱长请英国人坐在一张圈椅里，把有关伊夫堡的档案和文件放到了他的面前，让他随便去翻阅，而他自己则去坐到一个角上，开始读他的报纸。那英国人很容易地找到了有关法利亚长老的记载，但典狱长讲给他听的那番话似乎使他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在阅读了第一类文件以后，他又往后翻，直到他翻到了关于埃德蒙·登蒂斯的文件才住了手。他发现一切都原封不动地在那儿，告密信、审判书、姆雷尔的请愿书、威尔夫先生的暗语。他偷偷地折起那封告密信，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读了一遍审判书，发觉里面并没有提到诺提埃的名字，也看了一遍请愿书，上面的日期是1815年4月10日。在这封请愿书里，莫雷尔先生因为听了代理检察官的劝告，所以善意地夸大了登蒂斯对帝国的效劳，这种效劳经威尔夫的签署证明当然是铁定了的，于是他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了。这封上给拿破仑的请愿书被威尔夫扣押了下来，到王朝第二次复辟的时候，在检察官的手里就变成了一件可怕的攻击他的武器。所以当他在档案里找到这张条子，在他的姓名底下有一个括弧列着他的罪名时，他也就不再表示惊奇了。埃德蒙·邓迪斯，拿破仑党暴徒，曾负责协助逆贼自厄尔巴归来，应严加看守，小心戒备。在这几行字下面有另一个人的笔记，写着已阅，无可设法。他那括弧下的笔记和莫莱尔先生的请愿书底下的签署笔记比较了一下，发现括弧下的字和签署是同一个笔记，那也就是说是出于威尔夫的手笔。至于罪状底下的那两句暗语，那英国人懂的，大概是某一位巡查大员加上去的，那位大员大概忽然一时对登蒂斯的情形发生了兴趣，但由于我们上面所说过的那些记录，所以他虽然颇感兴趣却无可设法。我们已经说过，那位典狱长伯威利为了怕打扰法利亚长老的学生的研究工作，所以自己坐在一个角上，在那儿读白旗报。他并没有看到英国人把那封邓格拉斯在李瑟夫酒家凉棚底下所写的，上面盖有马赛邮局2月28日下午6时邮戳的告密信折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但是必须说明，即使他看到了，他也会觉得这片纸头无足轻重，而他那20万法郎是这样的重要。所以不论英国人这种举动是多么的违反规章，他也不会来反对的。谢谢。英国人啪的一声把档案合上，说，我想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现在该由我来履行我的诺言了。 只要请您给我一张债务转让证书，里面载明已收到现款，我就把钱付给您。说着他站起来，把他的位子让给了博威利先生。博威利先生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急忙写那张对方需要的转让证书，而那英国人则在写字台的对面数钞票。凡是几年以前离开马赛而又熟知莫莱尔父子公司的人，要是现在回来，就会发觉他已大大地改变了模样。以前从一家欣欣向荣的商行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活跃、舒适而快乐的空气，以前在窗户里看到的那些愉快的面孔，以前在那条长廊里匆匆来去的忙碌的职员，以前堆满在天井里的一包包的货物，以及搬运夫们的嬉笑喊叫，现在都已经消失了，而只会感到一种忧郁阴沉的空气。在那冷落的长廊和空荡荡的办公厅里，以前总是被无数职员挤得满满的，现在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是年约23、24岁的青年，名叫艾曼纽·赫伯特，他爱上了莫莱尔先生的女儿，虽然他的朋友们都竭力地劝他辞职，他还是留了下来。另外一个是只有一只眼睛的年老的出纳，名叫独眼科克莱斯，这一个昏名是以前老是挤满在这个大蜂窝里的青年人奉送给他的，这个昏名已经完全代替了他的真名，以致谁要用他的真名喊他，他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科克莱斯依旧还在莫莱尔先生手下服务，他的地位起了一种最奇特的变化，一方面他被升为出纳员的职位，而同时又降低到一个仆役的身份，可是他还是那过去的科克莱斯，善良、忠心、不怕麻烦，但在数学问题上却绝不屈服，在这一点上会坚决地站起来和全世界抗争，甚至和莫莱尔先生抗争。他又擅长于99乘法表，被他背得滚瓜烂熟，不论设什么诡计圈套去拷问他，总难不倒他。在公司的日趋窘困的过程中，只有他一个人毫不动摇，这倒并不是出于一种情感，却相反的是出于一种坚定的信念。据说一艘命中注定的要在海洋里覆没的船，船上的老鼠会预先溜走的，临到那艘船起锚的时候，这些自私的乘客都已逃得精光。也正像是这样，莫莱尔父子公司所有这许多的职员也都一个个地逃离了办公厅的货仓。科克莱斯眼看着他们离开，但对于离开的原因却连问都不问。我们已经说过了，一切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数学问题。20年来他所看到所有的付款总都是正确的，如期付清，所以在他看来，如果说公司有一天竟会付不出款，似乎是不可能的，正如一个磨坊老板不能相信那一向日夜推动他磨机的河水竟会有朝一日不流一样。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